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啦、 啊！拍晒手添啊！你今日好开心喎、啊，做咩事啊你？ 见到你很开心噶啦， 见到我开心啊，系啊， 今次 唔系，我以为你见到我平时系想呕嗰啲嚟嘅。 唔好，见到你开心啊，有故仔听，好似咧一。见你就见到啲榕树头嗰啲阿叔咧，就准备有嘢要讲啦。 系 嗰啲咯，你系黄晓初， 系我翻榕树头啦而家。 系我系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啊！嗱，我哋今日咧一剧之本又嚟啦。咁我哋成日咧都好接受或者好 welcome 好欢迎我哋嘅听众俾好多意见我哋噶嘛。 系 咁今日咧我哋就 佢唔系有人终于写上嚟叫你唔好做啊嘛？ 冇好。唔识反驳呢个动作，认咗先。唔系，系有人咧就即系建议好多我哋可以讲嘅剧本。咁今日咧，我哋终于攞一个咧就系、是、由我哋听众提议我哋讲嘅剧本啦。 系。 咁呢个咧就系、是、英国病人啊。 英国病人边个？英国病人。 英国病人呢一个剧本啊。 边个有病？哦，个剧本叫英国病人。 佢英文咧就真系叫 The English Patient。 系 The。 是 The English Patient， 喂阿星英文啊。 The English Patient。 The English Patient。咁呢就我香港呢係亦别问我是谁嘅。咁啊有英伦。 唔係歌嚟嘅咩？ 别问我是谁。好多嘢嚟㗎。係啊。係、 哦、 一啲集体回忆又有啦，係啲歌又有啦，好、 okay, okay, okay. 多嘢都有㗎。 咁即係我哋香港亦做别问我是谁啦。 係啦、啊。咁啊有人亦英伦情人。 英伦情人。 英伦情人。 亦得最好嗰个呢 英国病人。 译得最好，我觉得。 但系我觉得个、那个 D 啊，或者个 D 咧，译唔到， 真系译唔到啊，真系译唔到啊， 因为嗰个 咯 ，the English patient 原本系讲，即系讲嗰一个英国病人， 系啊， 即系呢一个系，即系你谂下咧，如果我哋围埋一齐，喂嗰个英国病人 系啊， 即系好清楚讲某一个噶嘛，即系令到嗰件事咧好似好紧要咁，而家讲。英国病人好似讲讲伊波拉咁样，即系有个病毒咁样，然之后哦，英国好多人病咗啊，英国好多病人啊，咁样即系令到嗰件事突然间冇咁诗情画意啦。虽然原本 The English Patient 都唔系咩咁诗情画意，但系结果做中文咧，总系咧奇怪怪咁样。 The English Patient 点都系有啲 picture 喺度。 你崇洋啫， 都系嘅，崇洋嘅。咁好啦，咁不如我哋即系讲翻我哋今日呢一个。剧本啦，英国病人啦，即系别问我是谁啦。嗱、啊，如果讲难讲咧，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难讲。 点解咧？点解你觉得难讲？ 因为佢就系由同名小说改编呢一样嘢嘛。我哋成日都话呢样嘢好难去评论佢啊。 因为始终小说同埋戏剧系两个媒介嚟嘅、 嗯， 直情系两个 language， 系 两个唔同嘅语系嚟嘅。所以如果夹硬要将一套语系嘅译做第二个语系咧，其实就真系好容易出事嘅。而小说同戏剧。即係籠統嚟講，戲劇啦，不論係舞台劇又好，電影又好啦，都係有一個好唔同嘅文法嘅。咁、 嗯、 所以喺改編嘅時候咧，你改編得好唔好，第一就已經會影響好大啦。第二就係有某一啲小説其實係絕對唔適合去改編，我直認覺得。 係、哦、啊。 咁呢一個戲咧，嗱，如果你問我嘅話，我而家真係就講咗我個睇法先啦，就係、是、我個睇法就係呢個小説其實唔係幾適合改編做電影嘅，不過。劲就系劲在咧，呢个戏咧就系我睇完之后，我都系觉得哇，呢、這个、這个电影剧本其实系唔系特别好嘅啫，改编都唔系真系改编得，我唔会话改编得唔好嘅，即系、 嗯、 因为实在太难呢件事。咁但系咧，老实讲，你如果斋睇个电影嘅话咧，我觉得个电影 O K 嘅。 系、那个电影系好睇嘅，系好睇嘅。 你好 hesitate 喎。 因为我好难去讲啊，因为我睇完之后，我真系觉得咧。有两条线啦、 啊，系 有冇一啲故事真系同时有两条线发生紧咯、 即系我今次我好有一个咁嘅感觉。咁虽然，但系如果你真系要揾一个嘅，都可以话系有一方影响一方，即系都总可以咁样去谈论。但我又唔想夹硬去，因为我哋讨论开一个主角嘛。咁不如揾个空间就系讨论，会唔会有一啲故事真系两个？我唔可以讲两个主，两条线同时重要地发生紧咯。 嗱，讲一个比较，即系我觉得可能系一个好嘅对照啊，或者一个参考咧，就是、一套叫《Love Actually》。 哦哦哦， 中文我唔记得咗。 其实越嚟越多真的恋爱了。 系系系。 其实近来系越嚟越多呢啲咁嘅好多 story 穿插嘅故事。 点解啊？你知唔知？ 多啲明星咯。 第一啦，第二二写啊。 哇、哦！竟然反而 梗系易写啦，你写你要两个钟，然之后咧摆十个故仔入去，十个都系关于爱情嘅，只要个个都好似有戏睇咁样咧。 喂，但系其实我都唔易啊，因为佢哋唔嗱，除非你真系写咗十个都唔关事啦、 啊， 只系擦肩而过或者都没有啊。咁、 啊、 但系如果譬如今次呢个故事，佢哋呢啲系有交错、有相遇嘅、哦。 系。 咁係難㗎喎，即係如果十個故事佢哋有相遇，我記得誒、Love Factory 都係有相遇㗎， 接近冇啊，唔需要關事啊嗰啲故仔， 係係唔需要關事咯，可以 變相係容易好多咯， 嗯、 即係你兩個鐘啊嘛，原本套戲兩個鐘120分鐘，你寫十個戲，每個12分鐘，你要有一個12分鐘係完成得到嘅一個短篇嘅故仔，而係有戲嘅。咁相对嚟容易啲咯，因为你谂下，你读书嘅时候老师叫你写嘢，系咪都叫你嗱？你试下写啲短篇先，咁、 嗯、 你慢慢 handle 越嚟越长，因为嗰个事件嘅复杂性同埋你要起承转合，你冇咁多成啊嘛，个戏唔使去到咁大啊嘛，只要你一嚟捉到一个主要事件，一个主要嘅命脉，你就已经系好围住嗰个转嚟写啦嘛，前面少少成。你就容易搞嘛？你而家要系咁成两粒钟，你写一个 full length， 我哋叫 full length 啦，真系两个钟、 哦、 就一定系难过你咁样写啦。到最后当然你话点样剪裁佢，然之后令到咧你咁样睇两个钟睇十个故仔，你都唔觉得辛苦咧，系得嘅。咁但系因为我哋今日讲嘅呢个英国病人呢个故仔咧，就入边嗰两条线咧，其实系有交错嘅。 系， 但系嗰个交错亦都系唔系必须嘅。咁呢一个咧、嗯，就令到先天性个戏，我觉得系有一啲问题嘅。所以， 但系先，我头先问的问题就系有冇啲系同时发生？如果我哋用 Love Actually 做例子话，即系话有一啲故事有同一个主题 系。 哦、其实他们是十个故事来的，有十个主角的、 啊、 只不过是集合在同一个戏、啊、可以这样 说。这个不就是拿你命三千、okay. 这个还不是拿你命三千，是不是直情就是拿了十大兵器之手，是不是每一件都是独当一面的这样摆在一起。但是为什么你不逐样看呢？现在只不过是他摆在一起之后、哦、他十个都是同一个主题，你好像去看个戏剧节这样咯。 嗯，不是十种爱啊，好有爱啊。 是是哇，几爱，你看看周街都是，所以叫 Love Actually 嘛Love is all around， 是不是就是那个戏就是这样。我不是说他不好啊，我看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啊。但是你论这件事那个文学性啊、即如果我哋当戏剧文学咁样睇，你睇嗰个文学性，你会唔会攞 Love Actually 同任何一个 full length 有得相提并论、嗯、我可能难好多咯、 嗯啊。可以系一套电影去讨论咯，但系个剧本可能就唔能够同 full length 去比较啦。 唔能够啊，同埋嗰个不论系难度分啦、啊，即系你明大家明我讲嗰个难度分啦、啊，净系个难度分已经输晒噶啦。 咁所以你讲到今日呢、這个，你头先就话呢两条线其实可以没有必要去相遇。 我有啲其他嘅睇法嘅，咁我可以等阵讲晒成个故仔之后再去讲，因为其实成个戏系讲乜嘢啫，即系呢个等我哋讲晒成个故仔，我哋再睇。咁呢两条咁样嘅主要故事线系唔系冇必要交汇，或者佢交汇咗之后有冇咩好处或者坏处咧？咁我哋可以喺嗰度再讨论嘅。 好啊，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讲呢一个英国病人嘅故事啦。 边个英国病人？ 嗰个。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这个英国病人都是不要叫他做英国病人、这个、 别问我是谁、 别问我是谁，这个电影呢，戏一开始呢就是有一架飞机，咁就机师就坐在后座，就是前面有一个女仔就坐在那里，就好像晕了不省人事咁样啦。 咁就飛過咧，下面有啲人講一個唔知乜嘢嘅語言咧，就突然間就開炮打呢只飛機落嚟啦。喺、另一邊廂咧，就係、因為當時係正值係二次大戰，喺一架火車上面咧就有啲傷兵咁樣啦，咁就係有一個護士咧就喺度照顧緊呢啲傷兵，而呢個女護士咧都幾靚女嘅，所以嗰啲士兵就係咁調戲佢啦 ，kiss me 咁樣，我成日都 係係啊，咁亦都呢兩個人嘅生命輾轉交匯咗，咁樣點樣交匯咧？就係、第一就係呢一個病人咧，卒之就係俾一啲軍隊人啦救翻佢，咁佢就喺度俾人盤問緊啦，就係、但係喺舒適咁樣盤問緊啦，坐咗喺度咁好陰涼，然之後就問佢：你真係唔記得自己叫咩名？佢話：我唔記得自己叫咩名，我唔知道我做咩嘢咁樣。咁冇辦法知道佢係邊個啊？咁嗰個負責記錄嗰個人咧，就喺佢嗰本簿仔度就寫低就係 English。問號咁樣，就懷疑佢係英國人，咁所以就叫呢一個咁嘅人咧，就叫英國病人。佢個皮膚已經全部燒傷曬，咁啊冇頭髮咁樣，咁就 identify 唔到佢，冇辦法知道佢係邊個。咁好啦，呢一個咁嘅病人輾轉咧，就去咗呢一個頭先講嘅嗰一個護士 Hannah。护士，呢、个护士咧，其实佢就喺军队度服役嘅时候咧，佢就从一个受伤嘅士兵嘅口中咧，就得知一个消息，就系、应该就系佢嘅男朋友咧，就已经喺战事中系阵亡咗噶啦。咁但系因为军队又要迁离啦，又要离开嗰个地方啦，咁就喺意大利嗰度。咁啊，意大利迁离嘅时候，亦都佢同时系已经系要照顾紧呢一个英国病人啦。照顾紧佢嘅时候咧，虽然佢知道呢一个咁样嘅英国病人好唔想被搬运，因为佢已经系身体好虚弱 啦，痛噶啦，同埋烧伤到咁。 系啦，但系咧就冇办法，因为全队军队要喐啦，所以佢就跟住去啦。咁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咧有个 Hannah 嘅朋友啦，就坐住另一架吉普车就话：，喂，前面有个小镇啊，我谂嗰度会有啲靓嘅布料卖噶，你有冇钱啊？借啲钱俾我啦。咁啊 ，Hannah 就话：我唔借钱啊，冇啦咁样。跟住卒之 Hannah 都系好人，咁啊借咗钱俾佢啦。咁呢个女仔就好开心，咁啊坐咗一架吉普车就踩油就好嘢，咁就冲去前面就想去佢嗰个小镇嗰度就买。佢想要嘅布料啊，嗰啲 lace 啊，嗰啲点知咧，佢哋架车因为冲上去咧，就喺条路上面咧，就中咗地雷，咁呢架车咧就炸开咗，佢呢个朋友咧亦都炸死咗。咁呢一个阿 Hannah 咧就真系得出一个少少嘅结论，就系、话所有佢爱嘅人咧都系死于非命，所以佢就真系好唔开心啦。咁到最后咧 ，Hannah 亦都见到远处咧，原来有个好似教堂啊、修道院啊咁样，咁佢就走去嗰度睇一睇，望一望之后咧，就发现咦，嗰度都住得人咁、样。跟住就翻嚟就同佢啲同伴讲啦，就系话咁样啦，你哋走先啦。我同呢个英国病人咧就喺嗰度休养，佢唔中意俾人搬嘅，同埋佢就嚟死啦。你搬佢做乜嘢啫？等佢死咗，我就会翻嚟归队揾翻你哋噶啦。咁即系言下之意，其实呢个英国病人睇嚟都真系唔挨得几耐噶啦。咁所以咧，呢个 Hannah 到最后就系攞咗咩咧？就系攞咗大量嘅吗啡。咁就自己就喺其他人協助嘅情况之下，就走咗去呢个修道院嗰度呢定居咗落嚟咁样啦，即係起码一段短嘅时间啦。而同时间呢，我哋就开始呢见到有啲唔同嘅 flashback 啦，就慢慢呢就係睇返呢一个英国病人佢个故仔究竟係乜嘢。咁好啦，呢啲 flashback 第一样嘢就係咩呢？就係原来呢呢一个英国病人呢本身就係一个探险家啊咁样嘅，就一路呢就喺埃及嘅开罗附近呢就喺度揾緊一啲唔同嘅即係考古嘅嘢咁样啦。咁喺呢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呢就出现啦，就係、呢个叫 Jeffrey Clifton， 就同埋佢个太太 Catherine Clifton， 就两个人就出现，就坐住一架小型飞机就嚟到啦。咁佢认识咗啦，呢一个 Catherine 呢就好靓女啦， 好靓。 而呢一个男主角呢，其实佢自己呢一见到佢就已经可以话系一见钟情啦。但係辗转呢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啦，就係、呢个 Jeffrey 呢就话哦，我呢因为我哋唔够资金啦，我而家呢就要去寻找资金，咁呢就我太太就要留喺度啦。咁竟然呢、这个 Messi 呢就系、走去同呢个 Clifton 讲，就话喂，你留你太太一个人喺度好似唔系几好喎、即係佢一个女人太辛苦啦。 你呢个环境唔系 唔好留喺度啦。 喺沙漠度。 係啦。咁但係点知呢个老公呢竟然话唉得㗎啦，留喺度啦。 我识佢咁耐，我知佢 OK 㗎。 我知佢咩脾性㗎啦，我小个我识佢㗎啦，咁样得㗎啦得㗎啦，咁样走咗。咁啊嗰一日佢哋又要继续去探险啦，去搵佢哋要搵想搵嗰个地方啦。卒之佢哋亦都真係搵到㗎。咁但係搵到嘅同时呢，就回程嘅时候呢，其中有一架车呢係反咗车。即係喺沙漠度你明啦。咁喺个山丘度突然间碌咗落嚟。咁佢哋就被逼呢少部分人呢就要留低。而留低嘅少部分人呢就係、包括呢一个 Omas 同埋呢一个 Catherine。呢两个人。 咁啊，夜晚突然间突如其来有一扎风沙咧，佢哋两个就要留喺个车入边。 系， 卒之嗰一晚咧，佢哋两个就孤男寡女，就亦都系 倾咗好耐计啦， 倾咗好耐计啦。两个人就即系呢个位啊，真系挞着咗啦，系啦，可以咁讲啦。咁、如是者，当然佢哋都叫冇事啦，冇事啦。咁、就翻咗去开罗佢哋嘅酒店嗰度。咁就喺呢个 Catherine 入翻去酒店嘅时候咧，就同阿 Omas 讲：喂，不如你嚟我酒店啦，你入嚟啦。喺呢个时候咧 ，Omas 突然间系叫佢做咩咧？就系、是、叫做阿 Clifton 太太。 系， 即系呢一句对白又系可圈可点啦。喺呢个位突然间唔叫佢做 Catherine，叫做 Clifton 太太。而呢个 Omas 亦都系翻咗去自己嘅酒店度，但系点知咧？呢、這个 Catherine 咧，真系咧就走嚟揾佢，就仲要系着一条白色长裙咁样，冷飘日咁样啦，系咪？咁啊走嚟揾佢，咁两个人亦都真系就发生咗关系啦，就喺呢个 Omas 嘅酒店嗰度。咁佢哋两个就真系喺埋一齐啦。咁但系咧就去到圣诞节，就喺呢个圣诞 party 度，佢哋又系匿埋一边喺度鬼混啦。点知道最后咧鬼混完坐埋一边嘅时候咧，圣诞老人啊走嚟揾 Catherine 咯。点知呢个圣诞老人原来就系佢老公嚟嘅，佢老公其实已经翻咗嚟啦嘛。咁佢老公翻咗嚟之后咧，其实佢哋两个分别都觉得佢哋两个再系咁见面就唔系几得。到最后咧，其实系有一日就系去到呢一个 Catherine 同佢先生咧嘅结婚周年纪念啊。 系 呢个老公咧就打电话俾个太太话：，哎呀，对唔住啊，我今晚翻唔到嚟啦。咁点知原来老公一路谂住俾个惊喜佢， 系 准备好晒咧就翻屋企咧。点知一翻到屋企咧就见到自己个老婆咧就着到靓靓咁啊走出街上车走咗。 系 咁呢一个先生咧就已经知道咗，原来自己嘅太太咧系同呢个 Omas 咧就系、是、 哦，佢知道 Omas 啊，应该 都辗转系知道噶。 咁啊系，都应该知嘅， 冇可能唔知啊。系啊系啊。好啦，咁啊呢边嘅故事咧就深刻啊，亦都叫做告一段落先。咁啊。翻去 Hannah 嗰边啦，咁其实咧个戏本身就好跳跃嘅，真系咁样 flashback 翻去现在咧，系咁跳过好多次嘅。 其实成个戏都不断穿插跳跃， 不停咁穿插嘅。咁但系另一边厢咧，第一就系有一个叫做 Caravaggio 啊，呢个 David Caravaggio 就有一个人咧就冇咗两只手指公嘅，佢就嚟到啊，就走嚟同阿 Hannah 讲就话：我系你同乡嚟噶，系阿 Mary 叫我嚟呢度睇下你咁样。咁呢一个 David Caravaggio 咧就住咗喺佢哋嗰间咁样。嘅修道院嗰度啦，但系原来呢一个 David Caravaggio 咧，阿马蒂仲有一样嘢佢系想做紧，原来佢一路喺度寻紧仇啊，佢揾紧一个人，就系揾紧一个叫Omas 嘅人。其实就系嗰个英国病人啦，系咪？但系呢个英国病人，因为佢一路都冇话唔记得自己系边个，其实都冇办法证实系佢。咁所以佢就走入嚟就一路戳佢啦，你系唔系佢啊？咁啊，你识唔识呢啲人名啊？你知唔知系边个啊？冇理由嘅咁样，因为佢好觉得系佢啊嘛。咁就呢一邊箱就有第一就有件咁嘅事啦。第二咧就係有一日呢個 Hannah 佢就喺度彈琴啦，彈彈啦琴嘅時候，突然間遠處就有士兵走出嚟就話：喂，唔好彈！即刻就過嚟叫佢唔好再彈琴。佢話：點解唔可以彈琴？佢話：因為德軍好中意咧將啲炸彈擺喺啲鋼琴度，等你啲人彈鋼琴佢就會爆炸咁啊！嚇，唔係嘛咁樣。咁佢哋兩個咁樣相遇咗啦。咁啊 ，Hannah 就成喺個窗口度就見到呢一個士兵啦。佢一路話都佢係印度人嚟嘅咁啊。其實佢就應該唔係印度人嚟嘅，就係話錫克人嚟嘅。咁就係呢個 Omas 就話俾佢聽，如果包住頭話唔係印度人嚟嘅，嗰啲應該係錫克人嚟嘅。 但係佢同 Omas 講話呢個好可能係佢未來老公， 係啊， 因為佢媽咪同佢講話，如果佢彈緊琴嘅時候，嗰、那個佢未來老公就會喺呢個時候出現㗎啦。 咁佢亦都即係暗生情愫啦，就喺個窗口度成日望住人哋啦。因为呢个工兵其实佢系一路喺附近揾炸弹，然之后就拆咗咁样啦。咁啊，到最后亦都要揾位落脚咧，就喺呢个修道院嘅后院嗰度咧，就扎营就喺度住咁样，亦都冇住到入去个修道院入边。但到最后有一日咧，就系、是、竟然呢个咁嘅工兵咧，就系懒浪漫咁啦，就唔知去边度揾啲，好似啲蜗牛壳咁样咧，然之后唔知道倒啲咩入去咧，就令到佢一只只可以点着咗一扎蜡烛咁样， 一条蜡烛路咁样啦， 系。然之后去到有间屋仔咁样，去到间屋仔就当然佢自己就喺入边啦。然之後就同呢一個阿 Hannah 咧，就喺入邊就共度咗一宵啦。去到呢個位咧，就嗰一日咧就係話，我哋發現咗個炸彈啊，要去拆啊。咁然之後就叫呢一個工兵話：，哎，嗱嗱臨啊，去拆炸彈啊，咁樣。咁 Hannah 就同佢講話：，你可唔可以唔好去拆炸彈？因為 Hannah 一路都有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覺得佢所有佢愛嘅人。都系会死非命噶嘛，咁、所以佢就一路都叫人唔好去啦。咁到最后拆炸弹嗰场亦都系好惊险啦。到最后好彩啦，佢就冇事啦。但系到最后咧，之前咪讲紧呢个 David Caravaggio 咧，辗转佢亦都 好可以肯定咧，瞓喺床上面呢个 English patient 咧，其实系匈牙利人嚟嘅，就系呢个 Omasi 啊嘛。佢就讲咗俾佢听，你知唔知道你累死咗几多人啊？我哋所有人都觉得你系德国嘅特务嚟嘅，系你害死晒所有人。点解啊？佢话咁呢个 David Caravaggio 咧，其实就系因为德军得到啲地图攻咗入嚟之后咧，到最后系俾德军捉咗嘅。到最后咧，德军咧系剪咗佢一对嘅手指公，即系冇一对手指公。咁所以佢就要嚟寻仇，因为佢觉得到最后系因为呢个 Omasi 咧俾咗个地图德军。就係、是、 令 到 佢受呢啲苦，係 受呢啲苦，所以佢就一路想嚟尋仇嘅。但係點解佢會俾咗嗰啲地圖德軍呢？原來又有段故啊、嗯。原本就係話佢哋咪揾到個洞穴嘅，因為佢探險揾到個洞穴揾咗好耐啊嘛。咁揾到就係原本話就執埋啲嘢咧，就呢個 Clifton 咧就嚟揸架飛機嚟接佢走。點知呢個 Clifton 咧揸架飛機嚟咧？点知系连人带机咧就想撞死佢噶、 嗯，因为知道佢哋嘅奸情， 就知道佢哋嘅奸情。咁、但系就叫做好彩啦，呢个 Omasi 咧佢就冇俾架飞机撞中咗，但系飞机上面嘅 Clifton 夫妇咧就两个都仲喺飞机上面就撞咗机噶啦。咁睇嚟啊 ，Mr. Clifton 咧就已经死咗啦。咁、但系啊 ，Catherine 咧就重伤、所以咧呢一个 Omasi 咧就即刻扶佢出嚟，然之后抱咗佢入去个山窿度，就叫佢喺度休养，然之后就俾咗充足嘅食物同埋。所以佢话估计咧，而家因为佢哋乜嘢交通工具都冇咧，佢、要徒步三日三夜咧，就翻去醒度，就希望可以搵人嚟救佢。 系 用三日三夜翻去，但系揸车嚟就应该三个钟足啦。所以你等我，等我三日零三个钟，我应该会翻嚟噶啦。三日三夜之后，佢翻到去咧，点知嗰个城咧就应该系英国人就统治咗嗰度嘅。咁嗰啲人就问佢：你喺边度嚟啊？咁样佢话。我行咗三日三夜喺沙漠度行翻嚟，麻烦你即刻俾架车，我要有一个女人佢重伤要去救我咁啊！哦，咁你有冇证件啊？佢话我冇证件啊，咁啊你唔好嘥我啲时间啦，我一定要去救啊，有个女人要救啊咁。佢话哦，咁你冇证件啊？你系咩人嚟啊？跟住问佢你个名点串啊？咁啊，我妈时我冇听过咁。佢话喂，你呢个时候你唔好叫我串我名啦，嗱妈，而家要救人啊咁样。跟住咧，呢啲英國嘅士兵就覺得佢應該係間諜啦、所以就真係搏暈咗佢，然之後就綁起咗佢啦，然之後就當佢係德軍，就擺咗上火車就運佢走啊。咁啊，佢到最後亦都係話要去廁所，跟住就打暈咗一個士兵，然之後就跳咗落火車啦。咁就想辦法去揾翻 Catherine， 因為已經過咗四五日啦嘛，即係嚟到呢個位，我諗最少都四日啦，係咪？咁、到最後佢逼不得已咧，就要去揾翻。之前佢个朋友留俾佢嗰架飞机，但系搵翻架飞机咧，就其实已经德军啊喺度，佢又冇油啦，所以佢就被逼要将佢手楼上唯一可以同德军交易嘅嘢，就系嗰啲地图，交俾德军， 咁就攞咗支德国油啦， 系啦，就攞咗啲油就可以揸架飞机翻去搵 Catherine， 但系好不幸地 ，Catherine 嚟到呢个位，佢已经系死咗啦，系已经等唔到啦。咁啊，到最後咧，亦都去翻個戲個現實嘅時間咧，就係、去翻 Hanna 同埋呢一個啊 Omasi 喺嗰個修道院度啦。到最後咧，呢、這個 Omasi 就叫叫阿 Hanna 咧，就係、可唔可以讀到最後啊 Catherine 寫俾佢嘅嘢，同埋咧就係、佢將啲嗎啡咧就推曬俾阿 Hanna， 就係叫阿 Hanna 咧就一次過打咗個好大劑量嘅嗎啡喺佢身上面，咁亦都係即係叫做呢、這個安樂死啦。咁到最後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這、一個 Omasi 咧亦都係過身，同埋 Hanna 咧亦都可以咧想辦法去試下揾翻佢嘅愛人啦，嗰、那個士兵啦，因為之前係佢俾人調配咗去其他地方，但係因為打仗，因為仲係有公務在身咧，佢哋被逼要分開，但係到最後因為 Omasi 嘅去世咧，佢亦都可以去找回他自己的爱人，咁故事亦都喺度完结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好啦，继续翻嚟一劇之本啊！初，我哋今日咧就系讲别问我是谁啦，我哋香港译做。 系。 咁我就头先我哋已经讲晒故事，咁我更加有一个感觉就系、真系好似系两条。可以唔相遇嘅線咯，即係頭先講啊，都覺得佢哋好似冇乜互相影響，即係只不過一開始將佢哋連埋咗一齊，有一個照顧一個，跟住令到呢兩個故事可以慢慢地道出咯嘅一個方法咯。咁其實呢個故事算唔算係兩個主角啊？ 呢、這个故事可唔可以算系两个主角？我会答你可以嘅。 嗯。 咁但系亦都因为咁令到佢个剧本基调上唔系一个咁好嘅剧本咯。 嗯。 即系呢样嘢令到观众唔知道跟边样嘢好啊，而佢哋到最后唔系话好似我哋头先提话Love Actually 咁样咧，全部嘢都好一个好清楚嘅主题，然之后摆埋咗一齐咁。咁你话有冇嘢系真系同一个主题统一成个戏又可以摆埋一齐？系有嘅呢样嘢，我唔知系点睇，我觉得系有嘅。咁但系而家咧就令到嗰件事咧系削弱咗，因为原本系小说嘅时候，我觉得应该会 work 噶。咁但系咧，如果系即系作为一个戏剧嘅改编嘅话，我有可能个改编，如果俾我选择嘅话，我的改编应该要再多一啲，令到佢哋会通顺翻啲。 其实呢个咪就系成日小说改编过嚟，即系呢两种语言去表达完全唔同嘅一个。 唔系因为 balance 唔到啊嘛。 系咯。 balance 唔到，唔系唔好，系 balance 唔到啊！你问我好唔好？而家个电影到最后个 end product 最终嘅结果啦，好唔好？我觉得 OK 噶。但是你要论即是话攞住个剧本嚟评个剧本，我觉得个剧本就不过不失咯。即我唔觉得特别系好好嘅。咁因为你调返转头睇啊，如果我就咁所有听众你试下諗啊，如果我讲俾你听哦，一对情人佢哋喺沙漠上面咁样遇上，然之后到最后经历咁多嘢，到最后呢一个奥马斯要去救返佢嘅时候，发现佢已经饿死咗，饥寒交迫咁样喺个山窿入面。咁呢个都可以系一个几好嘅故仔啊。咁、问题就系点解佢要同 Hannah 嗰个故事咁样交织啦。我要睇佢交织嘅时候呢，我就要搵一个更加大嘅 action 啊。 是啊， 即 系 我 想睇一个 action。咁如果我自己作为一个戏剧文学指导或者系编剧或者系导演嘅时候，我諗我都会同个编剧或者系原著，我会倾点样可以令到呢一部分好啲囉。即系而家好明显呢一部分系甩咗㗎。因为 Omasi 同 Catherine 嗰个爱情故事实在太过主要啦， 系 令到其他嘅枝节其实都系次要，但系佢次要得嚟帮唔到呢件事啊。 同埋 Hannah 佢自己个 life 其实又几完整噶嘛，喺佢个故事里面，有佢嘅爱人喺战争里面死，佢朋友死，跟住佢觉得佢啲朋友受到挫折，然后佢再有一段恋情，深刻佢自己又系一个完整嘅故事。但系呢个完整嘅故事又好似同Omasi 呢个男主角本身又唔系好相映成趣。即系我先唔讲佢哋嘅关系，即系我哋讲紧好似唔系 serve 紧同一个主题，就系、是、好似唔系可以例如有啲两个故事系因为佢可以好似一面镜嘅、反映到啲嘢嘅，又冇呢一个效果，冇呢个感觉嘅。事实上 ，Hannah 呢条线系，所以好奇怪呢、這个咧。我唔知啊，但系即系就算话小说会唔会好啲，但系其实小说都理应有佢一个。即系我哋如果攞住我哋头先，我哋一贯嗰把尺，一个主角起承转合呢样嘢，事实上小说应该都系 fulfill 到 嘅。事实上我觉得写小说咧呢一方面嗰个尺度系个宽容度会大少少嘅。 点解咧？因为我哋个幻想空间再阔啲，变咗系。 我谂第一就系因为你作为一本小说咧，你可以嗰个叫 span 啊，可以长好多，咁、变咗可以交代嘅篇幅咧，又可以细致一啲，多一啲。 咁小说会唔会近电视剧？我突然之间谂， 可能会系噶，可能会系、但系因为小说喺描写啲嘢嘅时候咧，佢嘅方法同我哋好唔同。 系一定的 小说咧可以花多好多嘅文字去描写一啲唔系咁容易表现于外在嘅嘢。咁而电影电视咧就唔系佢可以。即系喺个剧本上面、表现到好多喺外在嘅，但系咧，因为演员喺演绎嘅时候，如果演绎得好嘅话，我哋会见到好多其他内在嘅嘢，令到嗰样嘢交织埋一齐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交代到好多言语或者文字不能表达嘅嘢。而小说咧呢方面咧就冇咁强噶， 系。 咁但系小说咧喺交代好多嘅细节啊，嗰啲内心嘅感受啊，嗰啲咧就可能会强一啲啊。 系系。 咁所以变咗你要讲好多个唔同嘅故仔，而呢扎人到最后呢啲唔同嘅故仔交织而成一个大时代咧，呢样咧小说就好多时都会做得好过电影，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我估计呢一个小说原本佢系好好嘅，但系而家变咗电影，我都唔系话佢唔好啊，因为头先我哋就算咁讲话啊，一个主角啊，咩起承转合乜乜物啊，嗰啲系好似有啲问题，但系个故仔都依然系完整嘅，不过咧就我觉得我哋作为睇开戏嘅观众咧，就会有一啲 嗰啲位係咪可以再好啲呢？我會想佢再好啲啦，如果係一個改編成為戲劇嘅話。 但系今次即系睇呢个电影咧，我哋嗰个感觉又好似真系几好睇、哦，但系个故事又真系唔系好需要评、哦。咁呢一类型嘅电影，嗰个电影嘅技巧咪会大过个剧本咯？我可唔可以咁讲啊？ 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讲啊，因为佢可以系做得唔好噶嘛，佢电影嘅技巧。咁但系而家呢个戏个电影技巧系做得好啊，见到不论系剪接啊，不论系导演摄影 啊，演员啊，各方面都系做得好好嘅。但系如果你真系论剧本嘅话，其实就我真系觉得会有一啲嘅问题咯。嗱，如果宏观啲成个戏咁样睇，我觉得佢有一样嘢系成个戏嘅主轴嚟嘅。嗰、 那 个主轴系咩咧？嗰、那个主轴喺战争之下唔同人嘅生存啊。 嗯， 你见到咧，点解会系 Hannah 嗰个古仔？佢身边嗰啲人辗转系死晒啊？点解佢要随住个军队？佢只系一个军医或者系护士啊？然之后随住佢咁样去睇到呢啲咁嘅嘢，然之后遇上呢个英国病人。呢、这个英国病人咧，佢自己亦都系身处一个乱世，佢身边嘅人所有人都系因为佢哋系同呢个战争扯上咗某啲关系。 系， 可能佢系画地图嘅，可能佢系间谍嚟嘅。系咪？即系佢到最后系被逼喺一个咁样嘅乱世之中，遇上另外一个即系叫一见钟情嘅人啦。但系到最后佢哋唔可以喺埋一齐、嗯，都系同呢一个战争有一个好大嘅关系。我谂呢一个系原本嘅小说作家嘅原意咯，就系睇下喺呢个二次大战前后呢一段时间，呢一啲人点样俾战争影响到。咁呢个系佢嘅原意，嗯、但系个剧本咧，可唔可能系再做得好啲咧？我觉得系可以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之前咧有一套电影咧，我唔知道啊 Winky 你有冇睇过？就叫做《一个快乐的传说》啊。 有睇过。 嗱，嗰套戏咧就系讲个爸爸同个仔就应该都系犹太人，就系、是、俾人捉入去集中营，但系爸爸就一路咧就想办法氹住个仔，就同佢讲：，唉、哎，我哋要玩个游戏啊，点样你要匿埋，唔可以俾人发现，我俾人发现就好麻烦噶啦，咁样。咁成个古仔就系由呢一个咁嘅角度咧，就睇佢哋点样喺纳粹德军统治嘅期间咧，就喺个集中营入边点样去生活。 系， 咁嗰个角度系好特别嘅，但系呢个角度辗转亦都。见到晒我哋见到纳粹德军统治嘅呢个集中营系点样，身边嘅人所有人嘅生活系点样，但系最主要嘅主轴系喺呢一个小朋友同佢爸爸呢个父子嘅关系嗰度啊嘛，咁系追住一个主要嘅事件去做，但系我哋通过呢、這、一个我哋之前嗰集都提过啦，就系、是、一个咁 specific 咁细一样嘢，而见到佢宇宙性，见到当时成个大气候大环境啊嘛，但系而家咧呢一套 其实都有嘅，今次 English Patient 有，但系就变咗。因为佢太多嘢想讲啦，咁咪散咗咯。佢呢个多嘢想讲系本身系适合小说多啲嘅，咁佢变咗做电影之后，我哋就即系想睇某一啲。 佢真系充满诗情画意得好紧要，但系讲紧就系呢个故事嗰种，其实唔系好指明啊，啲嘢有啲虚虚浮浮啊，好诗意嗰样嘢咧，系成个故事都存在紧嘅，充斥住啊，真系。 系咯，所以到最后啊，点解啊呢、這个啊 David？到最后都话、啊、我见到你而家咁样，我已经杀唔落手啦、 嗯。 我原本嚟报仇，我想杀你，我都杀唔落手啦。即系见到所有人喺战争之下都受到唔同程度、唔同嘅方式嘅摧残。 嗯， 即系呢一个，我觉得系成个即系原本嘅小说嘅作家佢想描写嘅一个世界，描写嘅一个环境咯。咁你话而家真系佢改编成为电影嘅话，如果你问我嘅话，我就觉得系真系要再改多一啲，佢先至会更加适合系以一个电影嘅模式去生存。不过我都想讲一点，即系呢个戏有一样嘢咧，系我觉得有趣嘅。啊，我唔知道原本个小说系点啦。咁既然个 原本个小说都系叫得 The English Patient 嘅话，我相信呢个古仔都系以一个类似嘅不足角度去开始，就系、是、有一个人无名无姓，冇人知道佢系边个，净系知道佢有可能系英国人，佢唔记得咗自己系边个，咁就通过一样咁嘅嘢，有人嚟寻仇，然之后慢慢发现佢系原本个真正身份系咁样。咁我觉得呢个係 ok 嘅。 係啊。 咁呢一个就变成咗有某一个少少嘅悬疑推理嘅成分喺入面㗎嘛。少少啦，好少嘅啫，好少嘅啫。係 可以 係 因为佢揭返佢嘅故事。 唔係讲要插空， 去搵返佢本身嘅故事。 我哋想知道呢个唔记得咗，因为成个戏啦，我哋一路讲行动行为係咪，咁成个戏最大嘅行动行为由一开始我哋知道咗，因为个电影都系咁样 set up 嘅。就系、是、有个人撞我机。佢受重伤，唔记得咗自己系边个，呢一个就系成个戏其中一个最大嘅行动行为啊嘛。咁、中间就穿插嘅就系阿 Hannah 佢自己有一啲嘅事件，有啲嘅故仔，而有一个 David Caravaggio 嚟寻仇， 系 咁就从而慢慢揭发翻佢根本个呢个 English Patient 嘅真正身份系咩啊嘛。呢、个系成个戏个最重要嗰个行动嚟啊嘛，就系、是、一路呢、這个阿 Omasi 就系想隐藏自己嘅身份。 但嗰个行吓，佢、想隐藏自己身份嘅咩？系嘅咩？佢唔记得咗嘅、 佢唔系唔记得咗，佢系即系扮唔记得嘅咋。 哦，我啱啱仲喺度讲话，仲我就系觉得佢冇一个行动性去揭自己嘅回忆咯。 你谂下，点解佢会问？点解你要咁坚持要我生存落去？其实佢想死啊！你谂下，到最后个戏系咪？到最后佢个戏佢系咩啊？都系自杀噶。都是安乐死嚟嘅，系咪？只不过是在 Hannah 嘅协助之下， 推 啲 吗啡俾 Hannah。 但系其实成个戏佢根本就唔想再谂，唔想再记，系讲紧喺呢一个战争嘅环境之下，呢、一个人到最后佢系喺咁样去度佢嘅余生。 如果咁样讲，我就明佢嘅行动系 唔系好隐蔽嘅，好隐蔽嘅，即系唔系咁明显嘅。但系又调翻转，呢个戏有趣嘅地方系咩呢？就系、是。佢一开始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呢，咦，究竟佢系边个嚟嘅呢？其实我哋个戏睇咗我諗30分钟到，大家都知道佢系 Omasi 㗎啦。 其实知嘅。 係咪 即係估到囉。 已经知道啦。但係呢，我哋个问题就变成系咩呢？我唔知你会点样睇啦。我睇嘅时候我就会一路喺度諗，咦，咁点解佢有个咁好嘅叫做人妻啦，人哋嘅老婆啦，但系都叫做情人。点解会到最后搞成咁？就喺个飞机上面，嗰、那个人妻晕咗，佢揸架飞机，然之后俾人射咗呢架飞机落嚟，跟住到最后佢系重伤，然之后全身严重烧伤，唔记得咗自己系边个？点解会搞成咁咧？嗱，呢个系好典型一啲布莱希特用嘅手法嚟嘅，讲一个结局俾你听先。点解会搞成咁咧？咁变咗我哋作为观众啊，我哋咧就会啊，点解佢会搞成咁咧？而唔系话一路喺度追佢，而家中意咗个女仔啦，同佢喺埋一齐啊，点样避过佢先生嘅耳目咧？我哋就会嗰个 focus 就会唔同咗啦，就系睇佢点样同佢偷情啦。但系唔系，而家嘅古仔系我哋一路都系，我哋呢个赌罪系一路喺度谂，点解佢会搞成咁咧？ 系啊！ 呢一样嘢系令到嗰个戏嗰个定位啊。是好唔同咗。如果我哋淨係睇有个人，哦冇啊，我画地图㗎嘛，鍾意个女仔同佢喺埋一齐，佢有老公嘅老公，然后咁样追杀佢，攞个飞机撞佢，然之后佢救唔返佢。呢、一个呢就会令到我哋睇呢，就係佢点样堕入爱河，然之后佢自己自取灭亡。 有啲抵死嘅。 但係呢，而家呢个睇法呢，成个戏呢就会见到呢，係战争如何令到呢两个人唔可以喺埋一齐。那个立场会几唔同啊，同埋我哋作为观众留意嘅会唔同咗， 即系会多咗啲可能同情咯。其实系 少咗同情， 少咗同情。 睇你点样睇同情啦，因为嗰个同情系，如果你一路睇话，哎呀，我一个男人喺个沙漠度好惨，画地图周围探险，遇到有个靓女，然之后同佢喺埋一齐，哎呀，老公又系我朋友嚟噶，我唔可以俾佢知道，咁呢一个系我同情佢个心理啊嘛。但系调翻转头，而家个戏我就一路喺度谂就，哎呀，佢好中意佢，但系点解佢到最后要搞成咁啊？点解咧？点解呢个问题咧会不停咁喺我脑入边出现啊？所以我哋不停 flashback 啊，呢个 flashback 等我哋翻去现实嘅时候，翻翻现代所谓个戏本身嗰个现代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谂点解会搞成咁啊？我哋不同去问呢个问题，而我哋去睇嘅时候咧，我哋睇佢系睇 flashback 嘅时候就点解会搞成咁咧？点解咧？点解咧？我哋一路喺度谂点解嘅时候就会睇，哦，原来佢哋当时系可以喺埋一齐喎，但系原来佢哋咁样喺唔到埋一齐，哦，我哋会睇点解多过会，哎呀，好惨啊！佢唔可以同佢喺埋一齐。 這個是典型布萊希特那些倒敘或者是講了個結局給你聽做出來的效果、嗯、因為很老實講他絕對可以不給你的，絕對可以順序咁講，但係點解佢唔敢做？就係、是、想我哋 focus 去睇點解，而唔係去同情佢。 咦？我反而調轉咗。 唔係，我同意㗎，你一樣係同情佢㗎，因為係戰火令到佢哋 反而覺得嗰個倒敘法係令到我同情咗，因為我見到佢依家咁慘啊嘛。即係我問緊嘅問題都一樣，哇！點解佢會搞到依家咁咧？我點解你會搞到依家咁慘？你發生緊啲咩事啊？ 所以我講嗰個同情就係話，我同你講緊我同情唔同咯。嗰個同情係咩？是 empathy， 因为我哋喺睇緊个戏嘅时候，我哋会 empathize 嗰个主角，哎呀佢好见到个女仔，我好鍾意佢，呢个我哋同情佢嘛， 因为 我哋同情佢觉得佢 惨 嘛，因为呢一个惨你同情佢惨係令到我哋 keep 住会諗，哎呀点解会搞成咁啊，即係呢个就係我想 clarify 嘅最重要嗰个点囉、 okay。 即係个出发点会唔同啲囉。 冇错啊，呢个係不论係小说作家同埋个编剧呢，都係一开始就已经諗点样可以咁樣去交代呢個故仔，而唔係一個順序咁去做咯。亦都係呢個 The English Patient 呢個英國病人嘅呢一個懸疑事件，令到我哋可以咁樣少少一路追查一路追查，然之後真係發現咗一個咁嘅故仔喺背後咯。 所以話咧，我哋嘅聽眾真係好勁啊，揾到一個咁勁嘅劇本嚟俾我哋講，因為我覺得真係唔容易講，對於我哋嚟講係 難講，絕對難講，係 啊，有挑戰性添嘅。所以如果你哋各位聽眾，你哋有啲咩劇本想阿初啊，或者我哋一齊分享一下， 你講啦，不如 好啊。想我講嘅話，咁你就寫信過嚟叫我同埋阿初講下啦。好啦，咁今日多谢阿初同我哋分享 The English Patient 呢个剧， 英文好咗喎， 梗系啦， 有进步啊，做呢个节目 嚟多啊嘛。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